情结局。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潮流梦工厂，今天是周三，母婴的话题在辣妈正传，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同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现在加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功能，因为我们最近有很多的福利，所以呢各位如果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就可以在我们的全屏的可视化的窗口上看到有各项福利的获取方式，什么对吧，小龙虾呀，大溪地的五晚八天自由行啊，等等等等。当然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也会适时的介绍给大家这些福利如何来获取。总之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获取到福利和节目的所有详情。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哎呀好捧场，在我们直播间的表演区有两位嘉宾，我们可以把镜头给他们一下。既画面左边这位穿着一身紫色的，他叫做阿拉苏。 对，雷上天雷下地。 我没有让你说话，先不要说话。我们要介绍的是右边那一位，这一位陆琪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美女作家，90后的青年作家。我俩刚才攀比了一下年纪，然后发现陆琪还要比我小两个月。 两个月，小两个月。 对，90后青年作家，但是他写的是 儿童文学。 对。所以这个话题我就很好奇了，自己还是个宝宝怎么能写儿童文学？ 在小的时候写的东西也不能叫别的，只能叫儿童文学吧。 哦，是这个意思。 对，从小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了。 那旁边这一位呢，今天为什么会来做嘉宾呢？他今天已经跟了我一整天，非常靠谱，也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约马的博主阿拉苏魔法少女。 虽然顶着魔法少女的头号，而且头上还写着上天两个字，但我比他们两个都大。 但是你看不出来。今天聊青春期的话题，阿拉苏过来呢就是来真人表演什么叫青春期的。 就是还没有过完的青春期。 他始终都在青春期。 对。 资深青春期少女。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忆？就咱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期。或者说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你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或者跟我的孩子一样处在人生的第一个青春期，Terrible Two 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在视频的两路直播平台，不管是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是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有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资讯还是要来关注到宝宝，因为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是老母亲，对吧？陆琪应该还不是。 我是，我孩子已经2岁3个月了。 阿拉苏 只有我一个人不是。 阿拉苏此时此刻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年少女。没有， 我有魔法的，会把你变成小居居的。 好了，不要给你压力。那陆琪的孩子比我们家孩子还要大几个月呢？ 大3个月吧。 所以你应该能理解我刚刚说Terrible Two，你已经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了。 对，叛逆期。 太好了，那一会儿就有的聊了。青春期这个话题就可以一直延伸到阿拉苏并不了解的Terrible Two了。 但我可以提前试水试水。 对，你可以先来预习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潮流风向标的资讯讲到的是小月龄的宝宝，从出生开始，现在辣妈姑爸们会很注重抚触这个话题，陆琪肯定也经历过。 对， 你当时因为 你是一个作家，我不知道你的自由时间是不是比较多， 对，是 陪伴宝宝的时间是不是也比较多， 挺多的。 所以当时小朋友在小的时候抚触的整个过程是你来给他做的，还是说有家里的阿姨或者是老人家给他做？ 我给他做。 那很棒。对，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因为现在很多辣妈姑爸都知道说，对于小宝宝来说，从小的抚触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什么捏捏脊呀、什么碰一碰这个脚掌心啊，让他去爬呀、等等，抬头反射等等。阿拉苏满脸茫然， 对， 给他的茫然表情一个特写，来，茫然。你们在说什么？我是谁？ 在说什么？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还只是个宝宝。 抚触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它不是一个任务。不要让育儿嫂或者是家里的阿姨或者是老人天天来给他做抚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抚触其实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之间感情的一个交流。 对， 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视频，抚触到底有哪些好处？为什么要爸爸妈妈亲自来完成这样工作？ 想请孙医生给我们讲讲怎么给孩子做抚触，因为我们都知道抚触很好。但一说到抚触呢，我们好多人都有点紧张，就觉得这抚触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啊？轻重怎么掌握呀？会不会这步骤错了就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就让我们觉得压力挺大的。涂松岩，你呢？ 开始还真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请崔大夫给我指导。 其实呢，我们要在市面上可以买到一些抚触相关的书，或者是可以在网上看一些课程，那些呢都是告诉你其实基本的一些动作，但大家千万别被那些课程和书籍所记住啊，就觉得好像我应该这么做，我少做了一次，我那儿没做到。其实抚触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家长的皮肤和孩子皮肤交流中，因为有些运动使得皮肤有一种舒缓的作用，使他的心理能够放松，同时呢使他能够达到休眠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的是什么呀？不要让家里其他的人，比如说保姆、月嫂做抚触，因为这个不是一项他们要完成的工作 啊， 一定是自己用心去做。 对对， 那家长做的时候呢，可能说我没有专业训练吧，我可能不太会。其实对孩子来说，你抚触，你是不是要看着他，跟他交流，交流中揉揉他，弄弄说劲儿大了，你劲儿大不大？你看孩子表情就知道了。所以呢，可以弄弄啊，然后跟他交流，嘴上最好还说着话，千万不要说就是那么单独弄，跟宝宝说着话，哎，宝宝爱你，那个什么，你今天表现挺好，怎么着，或者随便这么说，我再给你按摩的。 按摩。 所以在这个时候，但这个时候麻烦稍微有一点限制，就不要穿这么多衣服。 嗯。 你穿这么多衣服按摩起来是吧？隔着衣服你按摩会不舒服。但是有一点提醒了啊。不让孩子穿衣服，你最好也少穿衣服。为什么？因为温度是否合适？ 哦，你得自己感觉一下， 自己感受。所以在这过程中呢，一定不要说是哪个动作很重要。 嗯，哎，比如像涂松岩的宝宝哈，已经是几岁了？ 两岁半了。 两岁半了，还可以做吗？ 哎，对，说到这是一个问题，说做多大合适？其实啊，没有做多大合适，你只要他能接受，你就给他做。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会少好多。 在视频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抚触对宝宝的作用是很大的，好处有很多，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环节，是一个仪式感，是父母跟孩子去肌肤接触的一个交流。不要不懂装懂，有些同学啊，因为我跟陆琪的孩子年龄就相仿， 对， 差距很小。我现在回忆起来其实还有一点点就是后悔，当时因为我产假在128天之后我就去上班了， 嗯， 所以像抚触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安排在给宝宝洗完澡以后， 嗯， 由月嫂或者是育儿嫂来给他完成。但是我们家育儿嫂这一点很好的是会跟他不停地说话对话，而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就给他按摩，但是我参与的次数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呢我现在回忆起来也有一些可以补救的方式，抚触这个事情不是说啊大宝宝就可以不用做了，就是只要他愿意你们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 嗯， 所以到现在为止有的时候我跟他说换尿不湿了，我说你躺下妈妈给你按摩，他会非常享受的仰在那儿等着我给他做一些按摩。虽然也保持不了多久，但是我们俩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玩一些什么小互动啊之类的。陆琪现在还会给宝宝做这样类似抚触的活动吗？ 他现在已经不让我碰了，他就是处在那个 terrible two 的那个状态，我一抓到他就开始跑。 我们就老鹰捉小鸡，在家里面跑，然后在外面跑，所以我才保持那么瘦。 所以养男孩或者说正好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家长都有这样的体验。 嗯， 宝宝特别淘，很消耗大人的体力。 对， 他有很多充电的机会，但是大人可能没有这么多充电的机会。 嗯、是。 不要看着我，我懂，我在小学。 说完了抚触以后，我们在潮流风向标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件事情，其实也跟孩子慢慢长大有关系。小的时候孩子很好骗，就是骗加引号，很好忽悠。 嗯， 你可以跟他制造各种惊喜，可能每天见到你跟他说啊，这个东西是慢慢变出来的哟，就你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包括像阿拉苏这样的魔法师。但是这样的骗术到底可以持续多久？这也是很多辣妈酷爸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孩子对于玩具的一些新鲜感，是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陆琪家里面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小男孩一般会喜欢小汽车呀、小飞机呀、各种交通工具哈。你们家是那种满屋子玩具的那种吗？ 我们家会有很多小汽车，他很奇怪，他就是特别喜欢小汽车，从小到大 男孩就是天性， 天性啊， 真的是天性。 但是 没有人教过他。 嗯，但是我现在发现他最好的玩具应该就是我跟他爸爸吧。 喜欢玩真人玩具。 对，玩真人，来真人。 有些家长会反映说，如果家里面玩具很多的话，孩子其实对每一样玩具都没有保持很长时间的新鲜感。然后现在也有很多说法说，不要让孩子同时拥有过多的玩具。 嗯， 到底这个量怎么来控制？怎么样让孩子对玩具保持足够的专注力和新鲜度？接下来这个视频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你是那个严父，但是呢，你除了那个规矩上很严， 嗯， 但是表达爱的时候你也很柔软跟孩子啊。 一定的，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极致，你都要做到。我得天独厚的条件， 演员演故事啊， 我给他讲故事啊，我给他那个变魔术啊。经常我们家的玩具根本在我儿子的眼里不是买回来的，是爸比变出来的。 哇， 对，我会偷偷的观察他喜这个阶段喜欢什么玩具，我提前买好然后藏起来。比如说哪天早上起来说那个啊，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哦，那你到屋里等一等，爸比给你变出来，他就会哦，是吗？咚咚咚咚咚跑到屋子里，然后我偷偷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推乐，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会跑出来，你这个眼睛就盯着你，然后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他被 亲亲爸比嘛，对，然后让他数数啊，让他唱儿歌呀，他都会做。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可能请教一下崔老师，就是如果说我要给孩子，就是老用这种方式， 他被你搞笑搞笑。 对， 我觉得涂老师想多了，大概三岁半你就用不了这种方式了， 是吗？ 太聪明了，因为 我就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控制，或者说掌握到一个什么度为好？ 其实呢，在给孩子，比如选择玩具或贴纸什么的，奖励是一种方法，更多的是让他自己去选择。因为我们说。有这种家庭的情况，就是家里玩具多了以后孩子不知道玩哪个，而对哪个都没有长性，虽然你变出来以后他特别高兴的一刹那，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不玩了。 对对， 一个人要想能够珍惜自己的劳动，就要亲身去体验，他还得是他要去选择过，他回来以后更珍惜，而选择中你还得给他引导， 嗯， 为什么要选这个，为什么要 这么十个玩具你买哪个，为什么要买，可能他会有一个智力的付出，他可能回来会拥有的会更加的那种好，所以这其实你要不变带他去这样，比如说你说可以变，但是爸爸带你一块儿去变，他慢慢的他就会知道，其实去买，又他又选择，就很好度过这个阶段了。 不过你真的， 基本 不 要哪天识破以后，他说你不是变的。 啊，对， 就是 你看，哦，原来你套路我，你不是。 不过我跟你讲，小孩到了一定程度啊，他就是那样的， 是吧？ 对， 家长的套路，小朋友刚开始可能还会吃你这套，逐渐的，很快的，一眨眼间，家长反而会被孩子套路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已经正在经历 terrible two 阶段的陆琪妈妈。你从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孩子可能已经进入到他第一个叛逆期了？ 大概就是一岁七八个月的时候吧，给他穿袜子，他就啊夺了袜子以后扔到地上，给他穿衣服，他不让穿，然后你不理他了，他自己去套，自己去穿，这样。 就是差不多总结起来的规律就是，你让他干嘛他偏不干嘛， 对， 你不让他干嘛他非要干嘛。 嗯。 怎么跟现在的我也很像。 所以说这才高就是每个人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嘛、嗯、然后青春期那更不用说了， 嗯， 那是一个你已经有独立能力可以离家出走的一个叛逆期了。当然了，像你这么乖巧的少女是不会有这样的行为举止的。我们今天不仅在聊 Terrible Two 哈，我们稍后还会根据陆琪最新的一本书，其实讲到的也是孩子的青春期当中的一个虚幻的故事， 是 对， 嗯， 来讲述我们各自的经历过的青春期。当然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哎、啊，刚才说好有些紫色的小人不是要做 show girl 吗？既然说到 Terrible Two， 我们也来看一看有一些简单的小 tips 可以教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如果你的孩子即将要迎来这个听上去很可怕让人头大的这样的年龄阶段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准备工作和一些应对方式你们是可以先学习起来的？好吧，有一些即将对吧要成为母亲的也可以一起先来预习一下。我们来看一看面对这个第一个执拗敏感期，父母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在孩子两到三岁的时候啊，会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跟处女座一样啊，东西必须按照他定的顺序去放，然后书必须定着他的顺序去读。你帮他把积木拿过来，他说不行，我要自己去拿。那家长往往就会给他贴个标签，想说你这个孩子脾气怎么那么差？但实际上呢，孩子正在经历他自己也觉得很痛苦的执拗期。这个时期的孩子啊，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经验很少。遇到失败啊，不知道怎么找原因，而且他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会情绪崩溃。家长这个时候对孩子进行打骂甚至指责，那孩子就会畏畏缩缩，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家长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第一就是倾听，安静平静地听孩子去说他的问题，然后告诉孩子妈妈也很无奈呀、啊、因为时间不能倒退，我们是回不到过去的。这样子以后呢，孩子就会有了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这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引导孩子工作。这里的工作不是指我们大人的这种加班啊，那它呢，指的是让孩子一直有一件可以沉浸其中做的事情。那实际上呢，让孩子的大脑一直固定的有一个事业去影响他、牵引他，他那种不良情绪就很难再发生。那这个时期呢，孩子的想象力也正在迅猛的发展，有时候。 在跟孩子去应对的过程当中，爸妈瞬间变成了戏精。所以刚刚里面举的那个例子，关于在这个阶段，孩子不仅是执拗敏感期，同时还有想象力迅猛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他会有很多异想天开的一些世界。你当时是怎么去配合他表演的？ 他现在还不太会表演吧，我们家两岁，然后还处于一种原始状态、原装状态，就是每天就在就是啊尖叫，然后开始跑，就跟个小野人一样。 对，那他当跑起来的时候，你会陪他一起跑吗？ 跑、啊、一起跑，当然得跑 了，还要追。 对，要不然一转眼就不见了。 对，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家也是你追我追你的游戏， 嗯， 最喜欢玩这样的游戏。当然，这个时候可能你觉得他还是小天使，但是一旦发起脾气来，就莫名其妙的， 嗯， 就地打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哪，我该怎么办？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目前总结出来一些经验，就是如果当他真的在耍赖皮的时候，你不如就让他稍微发泄一会儿情绪， 对，冷处理， 对，冷处理、嗯、你可以先冷眼旁观一下，然后等他发泄一段时间情绪以后，你再去跟他做引导和开导，或者是吸引他其他的注意力，去让他做他更喜欢的事情。 我是多么期待一个小天使的到来，你们可以现在就跟我说叛逆期，你让我觉得好恐慌啊。 刚生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小天使，但是两年一眨眼就到了。啊，所以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两岁的事情吗？ 我小时候两岁跟现在长得一样一样的，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这么成熟吗？这么早熟吗？ 就五官没有变啊。 你有小时候照片吗？很想看一眼。 但你这个直播也切不过来啊，太可 怕。你可以翻一下，一会儿我们给你特写。 刚才讨论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叛逆期 terrible two， 辣妈苦爸们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如果已经跟你的孩子应对过这样的时期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的话，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自己的青春期，这也是人生比较大阶段的一个叛逆期。通过陆琪新推出的这本叫做《再也不世界》这本小说， 对， 一起来分享一下青春期的故事。当然，在这个时段，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各位都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每天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同时在6月26号，也就是下周二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呢，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活动，金蛋当中有非常多精美的礼品，其中就有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特别强调一下，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哎，除了线上砸金蛋以外，广告真的很多。 继续继续， 嘉宾已经懂不了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线下的做蛋糕和看电影活动，当天会有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还有九八二特别放映厅，邀请各位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和青春回忆相关的电影。观影现场还会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还等什么？赶紧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导播老师，我需要一瓶水。 导播老师并不想给你水。 暂时休息一下，这个时段的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们稍后来跟大家一起嗨聊青春期的故事，稍后回来。 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好像还是有点像的， 好像一岁眉毛就这么弯，天生的。 所以你们现在手机里面还存着自己青春期的照片吗？ 有，我还有，能找到，刚刚找到了。 因为前段时间啊，是因为今年高考的时候是零零后嘛， 嗯， 零零后已经开始参加高考了，所以曾经。也不是曾经嘛，前段时间就火起来，大家在朋友圈一定要晒自己的十八岁。 嗯，对。 嗯，你们现在手机里面那是多少岁？ 我这就是十八岁，很非主流。 快快快！难道我 非常非主流？ 刚刚笑我， 因为我不能，我无法想象陆琪的非主流什么样。 你快点看， 此时此刻，我眼前的陆琪是一个文艺啊。那个时候很流行这样的拍照方式， 对，就是啊，四十五度， 非常好看。 然后我 的十八岁呢， 我 法少女， 我的18岁帅哥， 你的十八岁不是应该还没有到吗？ 刚好17.5岁的时候， 17.5岁，看看阿拉苏，所以右边那个是你， 对，还有一张啊， 个子更矮的是你，要被打，这张 怎样？ 哇，头发很短，就是假小子感觉，很帅气， 当年也是帅气， 对，很英气，不是，这不是当年，这不就上个月的事儿吗？ 去。 去年的事儿，我手机里没有十八岁的照片，就不给大家展示， 就不敢放，袁一， 我还没到十八岁，所以还没有，可能明年才会有。来说一下这本书，今天陆琪带过来这本新书叫《再也不世界》。 对， 我一开始拿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其实有点不太会断句， 嗯， 但是好在我看到了那个双引号， 对， 再也 不世界， 嗯，是一个什么意思？ 再也不就是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句式嘛，说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对不对？啊，分手的时候会经常说，然后后面那个 再也不要见面了， 对，再也不要见面了，然后 再也不要联系了， 再也不要吃好吃的， 嗯， 减肥啊， 可能。啊，后面所有的后缀物一律都会被遣返到这个再也不世界，就等于是一个被抛弃的物品的世界。 啊，所以我们。说到那些什么甜品啊、饮料啊、前男友啊， 都在那个 再也不世界里面， 坏习惯啊，都在那个世界里面。 嗯，坏习惯不一定在， 为什么？ 因为本来想说再也不要怎样怎样嘛， 对对， 所以那个坏习惯，我们希望把它抛到这个世界里面， 是， 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到这个世界就不一定了？ 对，还可能会回来。 所以这本是一个小说，是虚构的故事。 对，它是一个童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有幻想的成分在的， 嗯， 不过也有可能真的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毕竟魔法师都有呀。 因为你刚才在跟我说你的 title 的时候，我有说你是一个自己是个90后， 嗯， 但是你现在的定位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 是， 然后你说小时候写的东西所以是儿童文学，你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写东西？ 12-13岁吧，开始发表第一篇文章，2003年的时候。 哇，哎，那个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写作文，如果班里面写的好的作文，老师就会下面写一个字叫可投稿。反正我的语文老师是这样写的。 你那时候没有投吗？ 我投了， 嗯， 然后我记得第一份稿费是50块钱， 嗯， 然后通过邮局寄过来一张单子， 对， 然后你还要拿着妈妈的身份证去领， 对，是 是，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身份 证，对对对对。 然后老师写那个连体字写可投稿，我看成少投稿。嗯 以后就再也没有投是吗？ 没有，我有投过几篇，但是就是写作这个事情没有成为我一个习惯， 嗯， 后面就没有再继续， 还是要坚持的。 对，你还记得你第一篇登到杂志上面的或者报纸上面的文章是写的什么东西吗？ 大致写了一个小女孩，会跳舞的小女孩追求梦想的故事吧。 所以第一篇就已经是虚构的一个故事了吗？而不 是 说记我的一天，难忘的一天， 或者我的爸爸， 对，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我的爷爷，我的哥哥。 对 不会，他杂志的时候，他杂志征稿的时候会有具体的要求，就是， 啊， 比如说不要作文这一类的。 哦，你是因为看到杂志有征稿的需求的时候你去投稿的？ 对对，我要试一试嘛。 哦，哎，小时候我也有个文学梦，然后呢我每次都投，但是如同石沉大海。不过我的 可能你投的是漂流瓶。阿拉斯受到了10000点伤害。不，我的意思是说要对这件事情充满期望，也许在若干年之后你就收到了来自杂志社的回稿。 没有 回信，还没有到时间漂流瓶吗？不知道是哪一天。 我还小， 你还小，一切皆有可能。 对对， 阿拉苏小时候写作文是那种很愁人的类型吗？ 没有，我写作文经常是样本，只是说 那个错别字太多了，基本上扣的差不多了。 反面教材 没有，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作文40分，我可以打40分的，但是呢要扣个5-6分，是因为错别字。白字小姐 写出了40个错别字，然后全满分都没了，扣成了零。 原一， 哎，私下聊，私聊，私聊。这是刚刚讲的陆琪，他说他从12-13岁就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文，然后第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小女孩追求 梦 想 的故事，梦 想的故事，对， 特别好。我现在就在追求梦想。 嗯，你这样让陆琪怎么接你的话？ 对，我没法接。 你说加油啊， 加油， 加油的，你可以啊。 但陆琪在这本书里面讲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故事？ 讲的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跟她的妈妈吵架，赌气说啊，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然后她的妈妈就消失了，然后跟随她妈妈一起所在的回忆片段，还有一起生活过的一些痕迹也都不见了。 所以就是在我这个成年人看来，我觉得哇，这个故事好大胆。但是如果是同龄人看到这本书的话，就是跟这个主人公差不多年纪的小朋友看到的话，会不会有一种好害怕？ 对，他们会觉得害怕，因为我这个书的主旨就是教人们要珍惜，要意识到自己语言对别人的伤害， 语言暴力。 嗯，语言暴力。 你是怎么会想到这个点子的？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尤其上初中，就跟这个文中的小女孩一样大的时候，就是处于叛逆期，非常叛逆。我跟我妈两个人就是刚好是我青春期，她更年期，我们俩就无法相处。 有一部电视剧叫做 青春期撞上 更年期， 对。 然后你当时就有这样的记忆，跟你妈妈的冲撞很多，是不是？ 非常非常多，就是她想把我塑造成她梦想中的女儿，但是我恰恰不是她梦想中的女儿。更可悲的是，我有一个姐姐。 她梦想中的女儿什么样？然后你又是什么样？ 就是我有一个姐姐，然后比我大2岁，然后我姐姐就是一个三好学生，然后学生会干部，长大以后是学生会主席，然后后来考上北京大学，然后就等于是一个学霸啊，乖乖女那样。然后 你妈妈就会经常在你面前说：“你看看你姐姐。” 对，你看你姐姐，我姐姐就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就在这种对姐姐的阴影下长大。然后 那你自己当时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 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我想学画画，我想学美术，我要当 艺术 生。对，嗯。然后但是艺术生有一半的时间就是不在那个学校里面， 校 我妈接受不了，她觉得这是在 浪费青春。 是， 哎呀，可以吧，抢剧可以吧。 我跟你说，拉孙简直是天生的老母亲。 天生的，我就是为了抢点台词儿，我容易吗？真的是。 所以在这场博弈当中，后来谁赢了？ 两败俱伤。 哎，我刚想说没有输赢。 对，两败俱伤。 就是谁也没有实现自己想做的那件事情。 对，我现在没在画 画 了， 变成作家了，也挺好的。 他也那什么，他也就是妥协了，但是好像我们已经不再为当初那个心中的执念再继续斗争了。 嗯，可是因为你现在也是个妈妈了，你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你跟你的母亲继续有一些冲突吗？ 那倒没有。因为我现在 反而缓和了， 对，反而缓和了，可能已经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那几年了。 嗯，阿苏有过跟父母争吵的非常激烈的时候吗？在青春期，因为自己未来的前途啊，或者说我的发展方向这件事情而争吵过吗？ 有， 大胆的说出来呀。 嗯，青春期大家都有嘛，就是爸妈让你向左，你就想要向右。而且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爸妈对我就是属于那种放养型，别人上课做作业没有，我们家从不管我；下雨了，我们全个小镇的人都来送伞了，我爸妈不会，他说你就趁着同学的伞回来就行了。哎，我就这样子。然后呢，但是呢，就是等到我的叛逆期，我从小特别爱说嘛，就嘴巴特别多。 嘴巴特别多，其他我看不见嘴巴在哪里。话 特别多，所以等到了青春期，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的话，我特别的天马行空。 嗯嗯， 就我想象的非常的夸张，就像其实我当时也做了一个这种挣扎，我特别想学美术，跟你一模一样。 哦，我也是啊。 然后呢，我们家因为孩子特别多，我们家都老四了。嗯，就孩子特别多，所以呢，包括一些 经济情况可能就不允许我去学习，就这个事情当时跟我和我爸妈之间就是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是想要自己学好，但是呢他没有去让我去做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条件让你去干这件事。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挺特殊的，当时我爸妈已经离婚了，所以我的叛逆期就是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后妈进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 家庭关系比较紧张。 没有紧张，现在很好。 当时 对对对，当时就是觉得说哇，你知道吗，就是看了那么多关于各种各样的电影啊，包括同学们也会在你耳边吹吹风啊，你肯定就会有一些刻意的叛逆。就比如我回家就不走正门，我走小门，我出去我就不打招呼，就那是这样。 嗯哼 啊，然后 去阿拉苏的经历可以给露琪下一本书提供一些素材。 对对，我一会儿咱们留个联系方式。 但是终究就是说，青春期可能有很多东西会让你变坏，但你一定要不能让自己变坏，就哪怕有一百种或者一万种理由让你变坏，你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也很庆幸我有个姐姐，我姐姐特别好，我姐姐就是一个榜样。他会告诉我山外面还有山，这就是我姐姐给我的一个榜样，所以就激励着我一定要走出我们是大山里面，就一定要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所以现在就一直在全世界环游啊。 嗯哼， 已经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对，我正在实现中。 嗯嗯， 所以青春期是一个很神奇的这么一个时间， 对 吧？你也说不好他什么时候就来了，就某一天你突然就不想把事情跟父母去交流，然后你也会觉得父母说什么你都不想听， 还有自己有好多小秘密。嗯， 你反而会更相信别人， 朋友啊，同龄人啊。 对， 对，朋友和身边的其他人。然后父母在你眼中就觉得说为什么说什么都不在一个频率和不在一个世界。 嗯， 我倒是反而觉得我对我自己青春期的那段记忆已经不太深刻了。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就关于用手机这件事情跟父母的冲突会比较大。 为什么呢？ 就因为要考学嘛，父母就会说手机很影响你。然后但是其实 那个时候就手机了。 有 啊，有啊，有。 看我我们用的都是小灵通好吗？ 那小灵通也算手机的一种。 好，继续。 然后就会每天跟同学发短信，从早上睁开眼开始就在那儿发，连一个字嗯或者哦都要回复。 好贵啊，短信费 一毛钱一条。 嗯， 我记得好像刚开始移动收费的时候连收短信都是要收钱的。然后父母就会说觉得说你又耽误时间又浪费钱又浪费 精力， 对，就要把你手机没收。然后你就会想各种招去对付父母的各种管制。比如说拿零花钱去买一部便宜的手机，然后把父母给你那个手机交出去，然后其实自己还有一个手机。 好有钱啊。 对，我也想说有钱人啊。我这么做我的一个小灵通都还没搞好。 这是我对于自己青春期时候的一些记忆，就那会儿就是在斗智斗勇当中度过的。 你也挺有趣的嘛。 对，但是你说关于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个事情，我还很庆幸我的父母是很理解我和支持我的，就很支持我从小的梦想。我九岁就想当主持人嘛。 嗯， 然后他们 就 一直对对对，做到了。 鼓掌。 反而是到现在因为带孩子这件事情，我跟我的父母会有那种感觉，像青春期撞上更年期那种碰撞。 不同的教育理念吧。 对，不同的理念。因为我十八岁离开他们来北京上学， 嗯， 到现在也有十年了，所以这十年我们没有长期在一起，就是每年会有一些阶段，比如说回去住一段时间，或者他们过来住一段时间。 嗯，是。 就像最近我爸在帮我带孩子带了一个星期，我在内心跟自己说，我说天哪，下次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就爸妈可以来，但是不能一直住在一起。 对， 因为你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不一样了。 对对对，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对，所以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会老人家就会想要说去试图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嗯， 但是你又觉得说我现在过得很好。 嗯， 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生活方式来过。 嗯， 所以我印象当中青春期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冲突，但是反而现在冲突会多一些。 因为小孩子。 嗯，对，我不知道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讲到那么以后的事情。 对， 讲到的就是真正的青春期的那段时间跟父母之间的一些冲突。 嗯 嗯，当时是因为你回忆起了自己初中时候那段岁月，所以才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吗？ 是，当时我也是处于一个身份的转换，那个时候我也要当妈妈了，然后我就会频繁的就是把自己带入母亲，然后又时不时的又脱离母亲这个角色，然后又回到以前那个孩子的身份里面去，然后我就会发现 好像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内心的父母的角色。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小孩，然后内心也有一个父母，然后我内心的父母那个角色苏醒了，觉醒了，然后他们在发生碰撞，然后我那个时候有了这个想法，然后又加上那个时候我上班家离那个公司很远，然后我来回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坐地铁， 你就可以思考。 对，我就可以思考，然后我这本书基本上是在地铁上完成的。 哇，能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了一个开头嘛， 嗯， 因为说再也不想看见你了，然后就跟妈妈相关的回忆都不见了。 对， 后来找回来了吗？ 结局当然不能透露了，大家可以去啊书店买一本，然后看一看，然后我可以给你讲一讲这个小葵他是怎么进入到那个世界的，很有意思啊。我刚刚不是说我在地铁上来回两三个小时这样，有的时候加班晚了回到家里面，然后地铁上基本上就没有人了，很空荡，然后我就坐在那儿，然后用手机写作，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一班地铁会开到哪儿呢，就是这个小葵啊，他是这样，他是晚上他发现妈妈消失以后，然后他就发现家里离家最近的那个地铁站还在有人不停地往里走啊，这也跟泽边给我讲过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地铁故事有关系，就说 你觉得那么人 我 记 你那么钱行不行， 直播间灯光很亮 就是每到晚上就是他地铁运营结束以后他会空车跑一趟， 这是一个传说。 对，是一个传说。 对， 然后我就利用了这个传说，我就想这个小葵他就上了一辆就是满载着被抛弃物品的一辆列车，然后他就进入从地铁里面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也可以理解成英国的九又四分之一车站。 对对对，哈利波特的世界。嗯， 对，是这样进入到那个世界去的。 对， 他怎么发现这辆列车可以驶入那个再也不世界？ 他不知道。 对啊，他不知道， 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进去的，好奇进去的，也很符合他那个年龄段小孩的特点，十二三岁，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你会发现，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充满好奇。 对，现在也是。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看你果然是少女。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兴趣度会逐渐降低。 没有， 他并没有。 没有。 所以他一直处在青春期， 对对对， 好奇阶段， 一直在探索。 能分享一个真实的发生过的，就是猎奇而导致的后果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吗？ 你。Yeah. 大家啊，各自 你先来吧，你肯定特别多在旅行当中。没有吗？在旅行当中没有吗？ 对呀、啊，你不是一直在猎奇吗？ 我没有猎奇，我就是全世界我做的是给大家实现梦想的。因为我为什么要叫阿拉叔呢、我就是想给大家实现，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给大家实现愿望。就因为在我很小很渺茫的时候，我特别想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人都有这个阶段嘛，特别青春期的时候，就我特别想干一件事情，但我好有无力感，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想什么，就会想哎，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所以呢，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神灯，因为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神话。 你说吧，你擦坏了多少盏神灯？ 没有擦坏， 擦亮了多少神灯？ 对，现在实现了40个愿望了，给网友。所以我觉得形形色色的，你要说很有意思的，应该都是来自于网友。你比如说，我现在记忆很深刻的，就是我当时着急想给网友实现愿望，一对情侣就跟我说，他们俩分就是异地嘛， 两地分居。 对，然后呢？他就特别想去结婚了，因为家里条件挺一般的，他对象呢就想要去说去哈尔滨那边多挣点钱，来去关心一下家庭啊，贴补一下家庭。然后他们想见面的机会非常少，但是他又巨爱向日葵，所以呢、对，他老公就会给他寄一个向日葵，那个葵花籽，就是他自己去种这个向日葵，就让他陪在他身边一样。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就想要说哎，等到我哪天可以了，我就带很多人过去，把他带到哈尔滨，然后我们做一个人肉的这种向日葵花海，因为你在哈尔滨很难找到呀。 哦，对 对对，是说这种。你要说猎奇，在旅行中间我比较喜欢去的就是那种比如说二手市场啊，我也最猎奇的应该就是我前一阵子在意大利米兰，我去了一个全部是人骨头做的教堂。 哇！ 哦，这个我跟你们说一下， 好灵异啊， 巨多。他那个是当时是得了病的那些小孩的尸骨，码的密密麻麻的。然后那个教堂外面就是一个很老的年纪很大的一个爷爷吧，一个人在这看着，也没有门票。然后我就走了进去，我走进去的人真的挺多的，你知道吗？我走到那个教堂里面，我那天吧也穿了一个袍子，拿一个魔棒，又想拍东西嘛。但是当然肯定你要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嘛，因为毕竟这都是各种各样的生命嘛，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对不对？你得尊重当地的民俗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很虔诚的心，然后投下了硬币去点那个蜡烛的时候，我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了。 哦，好， 回到了再也不是今天， 回到再也不是今天。 没有骗你，当时好多人在我旁边，好嘈杂。我说那我点个蜡烛吧，就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只有我跟我摄像。然后你能够闻到那种，他因为以前他那个还被火烧过嘛，就能够闻到那个骨头的味道。 所以我突然觉得他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 没有，你就往上面看，我摄像就是脸都很惨白了，他就一直想要出去嘛。我说你把这个拍完，你再出去嘛。出去之后他超难受的。我说我不难受，是因为我心里真的就只有虔诚。但是当时进去的时候说真话会有点头皮发麻，因为是密密麻麻的， 对对对对对， 头骨麻在一起， 在这样的视觉冲击下， 对，所有的头骨在一起，所有的腰骨在一起，还有这种骨头在一起，关键是它有很大一股味道，你真的能闻到，而且灯光非常的暗。 在米兰吗这个地方？ 嗯，非常的暗。 在你微博上可以找到这段经历？ 可以， 好，一会儿翻一翻。 嗯，那个当时进去了之后就是我还拍了密密麻麻的，真的很有视觉冲击感，很多人会很害怕，但其实我觉得当你进去之后你不会觉得害怕，你会觉得我更加敬畏生命。 嗯， 我活着我就应该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 就像我活着我想要做我这个实现大家愿望的事情，我就坚持去做。嗯，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比较别人听着觉得很可怕但我觉得不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哼，你自己反而觉得很温馨。 我觉得很感动啊，为我活着好感动啊。然后后来我回来看到我这些亲人们，我都特别喜欢他们，就把他们的优点都放大，缺点可以放小。 哎，他真的是一个，就是阿拉苏，我虽然跟他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俩关系很好。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出去经历了一趟旅行，他是一个乐观到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的颜色都变得饱和度更强的一个人。 嗯， 就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世界的饱和度就像他身上穿的衣服一样， 死不拉几。 是饱和度，我说的是，会比你平时眼前所见的世界饱和度更高一些。 嗯嗯嗯， 可能我的青春期比你们晚吧， 一直在 ING 的状态下。 对， 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90后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青年作家陆琪。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再也不世界》，讲到青春期的一个梦幻的虚拟的故事。 对， 同时呢，也有旁边这位魔法少女一直处在青春期的阿拉苏。也欢迎各位听友和网友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说一说你青春期的故事。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的互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的是每天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成品类可配送，以及下周二在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当天，我们会有砸金蛋的活动，除了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之外，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8天自由行。以及下周二除了线上活动之外，线下我们还有做蛋糕啊、看电影啊等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及线下的抽奖活动，不要错过，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谢谢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你们的友情赞助表演。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在下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今天的辣妈正传。

不灵异， 不灵异，很特别的经历。 对 对, 对，很特别。 你要问我特别的， 对，而且对心灵其实是有些冲击的。 嗯， 其实我本来的问题想要说的是，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你想要去探索或者说是寻求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结果反而给自己造成了一些困扰或者是闯了一些祸的这种事情，你们有经历过吗？ 我有。 先说， 对，那个，我觉得露琪一定是那种表面看上去非常 温柔，实际 内心很怕， 内心有一个将军， 他内心一定非常丰富，因为你做文学嘛， 嗯嗯， 你去写东西，你的内心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所以我觉得你做得出来这种事儿。 就那个时候吧，那个我们在画室里面，我们画室要拆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很舍不得那个画室，因为他老师很穷，老师没法再那个再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条件了，然后我们就告别，然后那个就是告别的途中大家都觉得太窝囊了，就这样啊任人摆布嘛， 对, 对吧，然后我们就好多人然后就把自己的画板涂成了各种各样绚烂的颜色，彩虹啊之类的东西，我们就跑到那个就是要拆我们房子的那个地方我们抗议。 就年轻时候会做这种很热切的事情， 但是没有用， 但最后没有结果，但是你 拼搏了， 对对对，挣扎了一下，还是 对大家一起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嗯， 对，这时候就是会觉得 真的挺好的， 对，大家是一起的， 我也有， 来， 小时候去抓鱼， 我觉得这个很鲜活啊， 对对，就是拿我们那儿的抓鱼的嘛，去小河里面，嗯，结果我抓到了一条水蛇。 他竟然说快看我捉到了泥鳅， 对，你知道这个梗，然后在那甩，快看我抓到好大条什么泥鳅，黄鳝鱼、 哦， 我说哇，然后我表哥表弟脸都吓白了，我就看，咦，是条水蛇被我甩死了， 水蛇没有毒哈， 哦，没有毒， 有啊， 就是我抓到它尾巴它根本咬不到你，我还在这甩嘛，又怕它跑掉嘛，就是我觉得小时候就是属于我可能就比较大胆，还有就是去山上去掏蜂窝， 因为你知道，因为阿苏他是土家族， 大山里面的孩子， 对， 嗯， 他跟大自然接触会更近一些，所以他的很多经历是咱们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没有的。 对对对， 嗯， 最奇怪的是我一定要讲，就我们那边有那种山珍，就是小蘑菇嘛， 嗯， 真的就是我们那儿小背篓就唱到我们那儿啊，圆溜溜，圆溜溜， 那你给我们来一首小背篓？ 哎呀，不，那是我表姐宋祖英唱的。 好吧，这个玩笑。 然后，因为他跟我们家住的很近嘛，我们那边都是这么称呼嘛。 嗯， 他就背着小背篓去山上去摘蘑菇。我们那个就是那种松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落叶的那种树嘛，针叶树，就是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找到了一片，就我很小很矮，我就看见了一片落叶灌木丛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我们那边特别宝贵的蘑菇。我的天哪！ 你就像发现了灵芝一样， 我就像发现了新世界一样， 嗯， 然后我趴了进去， 对， 踩了满满一背篓，然后这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的一个大自然对我的一个奖励吧， 嗯， 然后呢我还没说完，我把它收拾好了之后我拿去街上卖。 哦，你没有回去自己煮吃， 吃不完的。 我还想问你自己回去怎么烹饪的，是烤的还是炒的？ 肯定要炒，但是根本吃不完，因为我满满的一背篓，卖了100多块钱那个时候， 哦， 那个年代。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我是也就是11、12岁，小学上初中， 初一 初二， 01年02年， 01年100块的零花钱，简直就是 对 大富翁， 对 超富，好吗？ 超级富， 然后就买着胶卷去山上拍照去了， 哦，好有梦想啊！ 对，很好玩，就是那种经历，觉得好神奇，好奇妙哦。 所以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你等到之后自己当了妈妈以后。也许你有一天你的孩子也像你使这样的套路，或者说他也犯这样的小错误的时候，咱们可能就会淡定很多。 对对， 因为咱们会觉得说啊，原来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 就是 copy 一下而已。 对，所以在这本《再也不世界》里面，露琪，你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的家长们有提出一些小建议吗？ 就只要这个孩子大方向上没有错误的话，我觉得他在一些小的地方发一些枝枝叉叉可以不用管的， 嗯，那就是， 可以不用管，不用太，对，不用太执拗的去把它给修正，因为人生有很多种选择，有很多很多条路嘛。 对， 对， 啊，说得好好。 其实做父母的也没有把每条路都试遍， 嗯， 只是按照自己的成长体系， 对， 去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想法， 嗯， 想要给孩子指一条所谓的康庄大道，但其实如果不经历，他也并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经历怎么叫青春呢？ 确实是像青春 是 很多的尝试， 是是是。 如果不放手让他去试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可能性， 嗯，也错过很多风景。 对，所以这本《再也不世界》当中，是因为吵架过程当中，孩子跟小葵 妈妈 这个青春期小朋友，少女， 对， 跟妈妈的一次争吵当中，然后不小心脱口而出了一些很伤人的话，然后导致了妈妈和妈妈相关的记忆都从自己世界里面 消失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最后大概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历程？我觉得最后应该是找回来了，我猜 肯定是找回来了， 对， 肯定是找回来了。 要剧透， 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不抗拒剧透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同样的一个作品，他一定会有自己的理解， 对， 发现不一样的内涵。要不这样，我们不剧透，我们请阿拉苏挑书里面的一小段自己最爱的，用你的普通话。 为什么要强调普通话这三个字？ 用你的方言。 为什么？你确定要用我的方言吗？ 用你的。哎，我很想听方言版，露西想不想听？ 可以，可以。 湖南对不 对, 对？我们那边跟四川话很像。 湖南的， 湖南的， 湖南的。 哎， 来一段好不好？ 你确定要用方言吗？ 我觉得你可以来两个版本。 嗯，对。 别呀！ 咋东北话还来了呢？一个方言版，一个你的普通话版，好吗？ 啊，这样好有压力。 我们换一个音乐。 好，你放我先用方言吧，搞点搞笑一点的。 好的， 但是我的方言就是说慢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听懂，因为我们跟重庆和湖北交界，所以讲话跟成都话差不多。 哦， 都是老乡， 都是老乡，但是对北方人来说，听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 对对对， 开始了啊！ 开始了， 属火王者我有害怕有紧张。你确定要听下去吗？好过分，欲言又止，他把门掩上，踮脚摘下了挂到墙纸上面的镜子，倒扣在桌面上，轻声地说，我就跟你说一次，那些都是人们不要的梦想。 真的跟就是四川话很像，因为 对对对， 就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就是《北京女子图鉴》， 嗯， 然后戚薇在里面本色出演的那个，本色的意思是指她演的那个角色， 嗯， 也是来自她的家乡嘛， 嗯嗯， 所以她会跟她的家里人说的这种方言，就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那你还要我说下去吗？ 要， 继续继续。梦想，我喃喃地重复道。 我不是我奶奶，是我男男，是我 不是我奶奶，是你，你不要这样子。严肃， 对， 绝大多数人类从小就有梦想，有的想当宇航员，有的想当老师，有的想当科学家等等，但是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坚持，这些梦想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从大脑里面流出来了，被守梦的人收走了，然后再集中送到管子里头。那天你看到的那个喊过吸收的人就是守梦人，工厂就是靠这些梦想的能量在运转，他们就是再也不世界的能量来源。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很棒，妈妈就很有特点，但露西有没有觉得用他的家乡的方言在念这一段其实充满魔幻色彩，梦幻文字的时候反而觉得在像在听长辈的谆谆教诲。 我看你怎么圆这个。 你跟我们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口音好像，是我们骄傲的湖南人。 当然当然，所以就是感觉在听一个长者的谆谆教诲。 对对，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本来就比你们大哦。 哦， 长者，我是你们的小姐姐， 我奶奶的话， 喃喃自语， 这是方言版，湖南方言版。 对对， 我接下来要听阿拉苏的 普通话版， 好吧？ 换一个音乐， 好。 听的太值得期待了，各位， 挺有那什么的，挺有梦幻感的。 对，除了听以外啊，各位也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看一看，说普通话的阿拉苏和刚才的方言版有什么不一样。找到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打关爱青年计划。3, 2, 1 ready go。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站在他面前，直视他的眼睛问，苏和，你告诉我那些五颜六色的液体是什么？苏和望着我，又害怕又紧张，欲言又止。他把门掩上，垫脚摘下挂在墙上的镜子，倒扣在桌上，轻声地说，我只跟你说一次哦。 那些都是人们不要的梦想，梦想。好好笑， 这是抓嘛， 抓马 Q 吧， 好棒啊，好棒啊，谢谢。 梦想，我喃喃的重复道，也说不好，因为湖南人难搞不好啊， 呢了不分， 还有 HIF 还有 SH 啊，就这些啊， 呢不分， 对对对对，绝大多数人类从小都有梦想，有的人想当宇航员，有的人想当老师，有的人想当科学家等等，但是呢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没有坚持，这些梦想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从大脑里面流了出来，被收梦人收走了，然后再集中送到管子里面，那天你见到的吸手就是收梦人，工厂就是靠这些梦想的能量在运转，他们正是再也不世界的能量来源。 哇、 哦！啊，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了，我就抓马贵啊，受不了了。 哎，所以陆琪，你听他念完以后， 你满意吗？ 对，先满不满意？ 非常满意，特别好。 摸着良心，不要骗我， 不是因为你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你有没有考虑说给这本书出一个有声版？ 现在有考虑，这就是主播，这位主播啊，你 这个大主播、小主播， 他可以一人分饰很多角色。 对对对 对, 对，而且可以专门给人带来充满喜感和谆谆教诲感的。方言版 还有奶奶似的， 我男男的， 我奶奶说， 这是我们让阿拉苏、 读 了，作为读 者 对从书里面截取了一段他自己认为很有意思的一 段，对，因为我特别喜欢梦想，因为我也在做收集梦想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他写的这段写的特别好，他把梦想就是说如果你不坚持，你的梦想就会被别人收走，就会流掉，其实很多人长大了，其实这是个寓意嘛，长大了、就再回首说哇，比如说啊，从小我也特别想当老师，当我在经过学校看到同学们在读书的时候会想哇，那不是曾经我也想当也想做的事情吗，就会回忆一下说啊，但现在这个也很好，因为我最大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嘛、但当时说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说我梦想的时候我被好多人嘲笑，送了我四个字，天荒夜谈， 天荒夜谈，天荒夜谈， 就是慌了呀， 对对对，我明白，就是 对 约等于大家会嘲笑你说做梦， 对，就是做梦，哎，你想啊，一个首先你一个大三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呢你也没有说特别好的一个经验，包括你的英语水平啊见识都可能说， 包括很多人可能会很肤浅的认为说你有那么多钱吗， 对 对吧， 还有别人就说你怎么去旅行，就是这样子，他你还要花爸妈的钱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工作了6年在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坚持的力量， 而且就是很单纯的去做这件事情，也不觉得特别累， 所以刚才我突然想说，如果说你的梦想没有坚持然后就会被收梦者收走的话，据不可靠统计可能这个被收走的梦想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应该就是科学家、宇航员， 还有环游世界，真的 真的是 环游世界超多的、 小时候就 科学家、宇航员，还有老师， 对， 医生， 对， 对不对，然后就是环游世界， 对， 我要做一个环游世界的，但大多数人可能就只是现在回 想一想而已， 还是会去羡慕， 咱们三个好像都算是幸运的，或者说 做了 坚持的还比较持久的，做了自己喜欢 这件 事情。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给大家说，就是你比如说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千万不要放弃，就我看过一个图片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几个小白兔在那里挖胡萝卜，然后呢他挖了一点点他就放弃了，其实那下面是一个巨大的胡萝卜，对不对， 对对，是 这个图应该你也见过嘛，就是有很多小白兔去那里挖胡萝卜，结果呢他挖出来，有的挖出来特别小他就放弃了，还有个人就是挖了其实下面是一个巨大的， 我就想问放弃了的小白兔以后是改吃肉了吗， 是胡萝卜的叶子呀， 原来是这样，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多么的机灵， 哎，你知道我会羡慕什么样的职业的人吗，就我会羡慕一是像陆琪这样的作家，还有我会羡慕那些音乐人，就是通常因为我以前做音乐 DJ 嘛，我身边有很多音乐人他们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会自己说给他创作一首歌，写一首歌或怎么样， 比如说周杰伦， 对， 给自己的女儿写， 对，那其实像陆琪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一些什么，或者你有帮他比如记日记或者什么样的习惯吗，因为我知道很多父母刚开始的时候会坚持一段时间， 对， 记每天成长的点滴，但这个事情很难继续坚持下去，比如说我都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我会把它融成一个个的小的角色，或者把它分散成小角色放到我的书里面 啊，就是写下去， 对，写下去， 就等他 之后成长起来以后，你会告诉他说哪些这些书里面都有你的影子？ 对，每一本都有。 来自于作家的浪漫，作家妈妈的浪漫。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让人羡慕的事情， 是吗？ 把工作当中也可以融入自己生活的一些小细节，这个真的很棒。 对，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 说故事的时候，你比如刚刚就可以把我们家小宝宝 就拿自己的孩子举例， 对，把马修修说出来。 我们正在说陆琪的这本新书哈，叫《再也不世界》，描述青春期的一些故事。青春期的孩子和家长难免会有一些冲突，可能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有些家长可能也正在处在这样一种自己觉得很焦虑，也觉得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当中，自己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然后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说要怎么去和自己青春期的孩子去打交道。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视频，是家庭陪伴计划当中的一小集，可能能给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的父母一些小的建议，怎么样去应对孩子刚刚萌芽或者正在出现的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今天晚上起，这个浙江局部山区将飘起雨，浙北平原局部地区也会有雨夹雪。 静静呀， 一直到 快走啦，要迟到了。 多好呀，外面可冷了。 不要这么丑，怎么穿去学校？ 安生啊，这件衣服一点都不丑呀，那多保暖呀，来来来，穿上。 不要， 妈妈让你穿衣服是为了你好。静静，你怎么不听啊？ 静静， 衣服。请好假啊，我去接一下我女儿放学。 好的好的。 喜欢穿怎样的衣服呢？ 这件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款式了。 厚一点的。 这件是羽绒的。 因为系统的关系，所以这个片子没有办法完全的播完，但是基本上能够从这个视频当中我们能猜测到后面的结局是什么样。其实故事的开头很简单，就是因为降温了，然后妈妈就会拿出自己就那套话术，其实也不是故意，就是习惯了，说你穿这件衣服去上学吧，然后孩子会不同意，说太丑了或者怎么样，觉得妈妈眼光跟自己不一样，然后家长就会说妈妈 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嗯， 这是我们青春期时候听过最多的话。 对 对， 是。 包括到现在我还在听这样的话。 嗯，天冷了穿秋裤是吧？ 就是我到现在我还会听到我爸妈在跟我讲说孩子教育的事情上面的时候，都会说我都是为了你好。 嗯， 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一些改观吗？这是我一直很纠结的事情。其实这句话我相信就是身为父母多多少少都会说出这样的话。 嗯， 所以这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孩子跟家长非对孩子特别不想听的一句话。 对， 嗯， 就是我们的内心 OS， 就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内心 OS 一定是你凭什么觉得这是为了我好， 或者是觉得这只是你认为的好。 对， 嗯， 好不好我自己知道。 对， 所以这个书里面有涉及到这样的事情吗？ 有，他刚开始就是他跟他妈妈的矛盾也一直是他妈妈想让他成长为一个参天大树，他觉得我偏要做一个小花或者是小草， 啊， 然后他妈妈就会觉得，做大树这是我 以前的梦想， 对，不是以前的梦想吧？应该觉得是为了你好，因为他妈妈自己也 是最好的规划， 对 对 对 对 对， 是对你走对你来说最好的一条路， 是是，也是为了你好。 而且我们身边也会有很多的父母，包括咱们这一辈的人的家长，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在培养我们的时候，把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事情 放在你身上。 对， 他会觉得说弥补一些遗憾， 嗯， 就我当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没有怎样怎样。 对，嗯，所以你就 你要替我去怎样怎样。 对对对， 他把你要替我这些字括弧了， 嗯， 省略掉 了，对，就 说 明了 你 要怎 样 怎样 怎样， 变成了我是为了你好。 对，所以我们在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可能之前会预设说我一定不会这样要求我的孩子，可是难免到真到那一天的时候也许也会这样， 是 控制不了， 已经有体会了。 是吗？ 对，就比如说就是他非得要就是特别冷的时候就只穿着一个纸尿裤自己跑出去，然后但其实楼道里面也有暖气，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是为了你好，穿上衣服， 嗯， 怕你冻感冒，但其实他不一定会感冒，也不一定会觉得冷，这只是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我妈附体了。 类似这样的细节有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还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在青春期你发生过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另外，在最近以及6月26号当天的一些具体的福利和活动，各位也可以参照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随时加入我们来了解福利详情。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就是我以前成绩真的特别好，然后什么 不用铺垫这个， 什么尖子班中的尖子班啊，就是这种。结果在某一天，我的橡皮擦掉到了桌子下面，我去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懂数学课。所以高考人， 所以橡皮说怪我喽。 你听我说完啊，结果我其他的跟我同学考的一样，比如说文综啊、英语啊这些乱七八糟语文，就因为数学他考了138，我考了38。 是别人一个零头。 所以他去了人民大学，我去了专科。 我怎么觉得这个他好像是 我同学。 是同学吗？ 是吗？ 女同学 啊。女同学 啊。而现在也在北京，就我们俩虽然都在北京，但好像两年没有见了。 就是一好朋友。 对， 就是因为数学，因为橡皮擦的关系。 因为我没有， 是因为数学，是因为橡皮擦的关系。 是因为我没有听，再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 他数学去再也不世界了吗？ 数学被你吸走了。 你在做广告666。因为我 get 到点是说，剪橡皮擦的年纪可能也就是小学用自动铅的时候，就是从过了小学之后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 没有，是高中。 高中谁用橡皮擦骗谁呢？ 我呀， 都修正带。 我用可爱的橡皮擦。 好吧， 为了闻一闻它那好香啊。 我 不是 为 了 上课开小差。 就是很喜欢闻嘛，什么西瓜味的、蜜桃味的。 陆琪呢？ 我那个时候就跟你差不多，也是因为数学。那个时候我是梦想着要考中国美术学院的。 我总结一下、长得好看的女生可能没几个数学是好的。 对 呀，你数学很差。 说 刚才考了多少分？ 我是那种考试还不错的人。就是我 看我以笑容马上交出来。 我们那一年正好08年是高考，江苏第一年高考改革，然后满分是440，就是总分里面只计算语文、数学和英语，所有文科、理科都是这样，只不过理科生数学会加50分的加分，文科生语文会加50分加分。我是文科生，我数学满分150，考了115。 我们走吧， 不是高分。不，但不是高分，120分以上才是高分。我就是 那我38算什么？我也是100多分。 我就不什么不， 我闭着眼睛全选 C， 我都比这个多。我还认真的在那儿做作业。 好了，我这是插曲，陆琪你接着说， 你的数学考多少？ 35。 所以你知道吧，一般就是 真的， 你知道。从你们俩就是相近的算法，那从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来截取一下，就通常在某一个行当当中能够做的比较突出的人，他一定是有另外一条特别短的瘸腿的。 对对对， 你们就是那一类人。 35和38。 而我这种明明数学不好， 但你长得好看，不要说那些。 明明数学不好还要把自己硬逼成115分的人，其实很苦。 好厉害哦。 我曾经初中的时候那3年我过得很痛苦，就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就是岁月，应该就是初中那3年。因为我们那个家乡，我在江苏无锡，我那个上学的阶段就是小学、初中、高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分别是那一所。我为了上那个最好的初中，然后那个初中其实理科是更偏长的，数学是特别特别强的，但我自己数学不好，我去那个学校那3年我过得很痛苦，就我数学几乎没有及格过，就100分满分60分及格，我几乎没有及格过。如果有一次我及格了，我就觉得天哪，太开心了。然后以至于那3年我每次考数学都会有生理反应，就会想上厕所 啊。我以为啊， 真的很痛苦。所以拿我这个例子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不要说为了去非要去够那个所谓的最好的学校而去挑选一个跟自己的所擅长的那个方向不太一样的这样的学校。 但是你还是做到了，很不错啊。 对，我们就想累死了我们也、 没有做到呀。 谢谢你们安慰 我。读初中高中我数学超好的，120能考115。 我到现在还会有时候做梦梦到自己在考数学。 哎，我经常梦见自己考试没有就是准时到， 就是只有数学这个事情是我的噩梦。到现在都会梦到，就梦里会想说怎么我还在考数学，我怎么依然不会做。 但是你会99乘法表吗？ 真的会了。你不会吗？ 我忘了。 那你告诉我9×9等于多少？ 这个我知道，81。99、81难、 对， 西游记。 那7×7呢？ 49。 哇、 好厉害。 陆琪5×15呢？ 5×5该不是等于15吧？ 算了，我们俩是一类人。 真的， 真的 这个很欢乐。突然找到了大家的共同点，就是数学都不好。 你不要说这些，我俩加起来还没你一半。 我初中的时候曾经有一道填空题，我至今都记得。 好不容易算出准确答案是根号十，你们俩该不会忘了根号十是怎么回事？ 根号是什么？ 根我的数学老师正好站在我旁边，看到我在草稿纸上算出了根号十，他就长舒了一口气，想要走开，结果发现我写到试卷上是二根号五。你们都不明白，你们满脸就是非常、 哎、你不要说这么小众的，我们继续好不好？不然没办法大家一起聊啊。 我要跟镜头前的朋友们说，你们知道根号十是没有办法继续开根号的，但是我竟然紧张到算出了根号十，继续把它开根开方变成了二根五。二根号五其实是根号， 能不能不说这个了？ 啊，好， 完了，我们俩不然就走了，飞屁股，一个人说根号吧，留下十。 我突然回忆起来，刚才陆琪讲到自己数学三十五，然后呢，志愿是什么？ 断片了， 他没有讲。 然后就是 他中央美术学院、嗯， 对，就是差，就是因为那时候专业课已经过了，但是因为数学看在数学呢，嗯、就是他对数学有要求、嗯，他这个学院对数学有要求，现在没有了，但是以前有，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考上，嗯，失之交臂， 唉。 好沉重啊！ 是， 就那个歌， 不要说38分，这个我都一辈子抬不起头。 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其实有很多人数学成绩比你们还要低的，高考的时候。 不可能！ 我听到过的最低分是9分。 一个选择题对了， 你竟然还嘲笑别人。你知道，当你自己在回忆起曾经就是考试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很美好。 嗯，我好紧张，哪有美好？ 就是你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很美好。就是你现在真正觉得说只有上学的期间才是一分耕耘 一分 收获的时代， 是 因为你现在等到工作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啊，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你的投入和产出不一定是一比一，可是你上学的时候并体会不到。 我觉得也是。 哎， 35、38你好。 我俩开心到笑， 因为我俩数学不好，所以算不准。原因？ 你们有没有过那个时间？就是自己小的时候很羡慕家长，就成年人，就觉得他们又不用写作业，又不用考试，然后只要每天去上班，还能挣钱。 有吗？ 我没有。 你们有吗？我小时候经常很羡慕我父母， 我没有， 因为我父母会说。你现在很轻松，长大了你就会知道当成年人有多累，但是我内心就会觉得说你们哪里累了，我如果想买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还要三番五次的求你们要零花钱， 跟我一起去采蘑菇吧。 我说你们作为成年人上班还能挣钱，可以花自己挣的钱，然后还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很值得羡慕啊。 那你觉得现在你已经， 我现在就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当时好傻， 对吧？ 对啊， 成年人的世界还是很辛苦。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小的时候，就5、6岁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哎，玩泥巴呀，哎，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我没办法。我说完之后，哎，玩泥巴呀。 5、6岁的记忆对于我来说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吃那会儿小区楼下就是流动摊贩。卖的1.5块一碗的，我们那儿皱沙小馄饨， 啊， 以及再配1.5块的羊肉串。 你还能用1块，我们一共就1块， 1.5块吃一碗小馄饨， 是是， 再加1块吃5串羊肉串。 我们米粉才5毛， 2.5块吃一顿饭，开心死了。 嗯，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我很开心的，就是说了玩泥巴呀， 可以玩啊， 抓蜻蜓啊， 超开心的。 我觉得你的童年才是写成歌啊， 对，超开心的， 捉泥鳅。也好，还是玩泥巴也好，都有歌啊。 还有背采蘑菇的小姑娘， 对对对啊，超开心的。 你就是那种传说中活在童谣里的人呢。 对啊。 天哪，太值得羡慕了。 哎，而且我想跟你们讲，可能你们真的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我的初中时期也好，小学时期也好，我们学校会有那种事情，就是专门有一天我们去做龙火，就跟老师去摘茶籽油啊，或者是打稻谷，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去割稻谷去打，然后全班同学都去，超开心的，然后就做饭、啊、一起。就跟过年一样，而且我们还有野炊，你们有吗？ 没有，你们上课吗？ 不上啊，当就 那几天就不上课。 那对，那几天就是野炊， 就类似于咱们的春游、秋游之类的。 对对， 但是咱们的春游 动物园， 咱们就是太短了，咱们那个时间。 我们超好玩，就自己从家里带锅，然后比如说每人都5块、3块买肉。 哇， 哇，超好玩， 很棒哎！ 对对对，然后在那种我们那儿有很多自然漂亮景观嘛，瀑布啊，或者水库啊，水特别清啊，真的好愉快。想起来没有了，就是炫耀一下， 炫富， 很值得炫耀。 对，对超好玩的，我以后要带我小孩，就我有了之后，我要暑假寒假带他去我老家，就是去感受一下我小时候的这种愉快。 有什么样的事情是陆琪你觉得说以后要带着你的孩子和你一起去完成的吗？ 我觉得要应该带他多出去玩一玩吧，因为小时候天天圈在家里面画画了。 哎，不是父母不让你画画吗？ 是我还是学了。 你来，我的童年也是没有电视机的童年，所以我现在对于孩子，他如果真的很想看电视，我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看过动画片，我的 哇，你都没有想象力哎。 那也不是啦，就是。 我小时候都看葫芦兄弟， 我当时也知道听同学有讲但是我的休息时间，童年的休息时间就是在练钢琴。 哇，你真的是女王的一个待遇。 对， 女王的待遇是这样的吗？ 对，基本上 就是很 琴棋书画。 但你很有 趣了解，就是陆琪跟我的童年可能都是被圈在家里面，要学一些家长认为该学的东西，所以可能我们对于自己的孩子就不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 好好，现在 但我倒是很感恩父母的一点是，就是他们教会我，如果你选择了一样爱好， 对，要坚持 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不管有多难。 对， 也就是咱们现在年轻人所说的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爬着也要走完。 对，随便吧，什么姿势都要走完。很开心今天和咱们三个同龄人在直播间一起畅聊了自己的青春期一些回忆。 虽然我没有孩子， 那就有， 很快就会有的。期待你成为辣妈的那一天，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OK， 好吗？ 好。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奉送上，也是我们辣妈正传的嘉宾，同时也是气象主播王毅为我们带来的辣妈说天气。也感谢陆琪，还有感谢阿拉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稍后为你带来活力 music， 在视频之后。你们再离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好不好？答应我。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辣妈说天气。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夏至时节了。这个呢是24节气当中最早一个被确定的节气。按照老北京的这个风俗习惯啊，冬至饺子，夏至面。到了夏至这一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吃生菜、凉菜，还有凉面了。所以我掐指一算，明天北京的各大面馆应该会生意非常好吧。那这个夏至吃面，其实和天气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具体什么呢？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 有一种说法叫做夏至不过不热，意思呢就是过了夏至天气就会变得很热。从1951年到2006年的资料来看，北方很多城市历史最高气温都是出现在了夏至之后。因为过了夏至，虽然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往南移动，北半球白天一天比一天短，黑夜一天比一天长，但是因为太阳辐射到地面的热量仍然比地面向空中散发的多得多，所以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呢，气温将会继续升高。那气温的剧烈升高就会导致空气对流旺盛，因此午后到傍晚的雷阵雨天气就会增加，大风打雷暴雨，这些都是强对流天气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个时候出门旅游一定要注意防范降雨天气。另外，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冷暖空气在这里交汇，降雨连绵不断。那有计划带孩子去江淮一带出游，也要注意带上雨具以及一些治疗肠道疾病的药物。 那说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夏至过了之后呢，天气会变得非常热。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苦夏时苦。天气热起来，我们就应该多吃一些像苦瓜、苦橘这样的食物。可是如果要做给孩子吃的话，就一定要适量。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下周再会。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还是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all day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连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